方，佢啊唔讲啊度众生嘅苦，佢要守呢个无上嘅菩提，直取无上菩提，菩提就觉嘛，啊，即使唔系就梦中救人苦，啊，即求咗醒来，醒来就冇梦，冇梦就冇苦，啊，有个醒，你仲在梦中嚟救苦，今日发梦又救，明日发梦又救，哦，救到无有了期。是好，梦中救人的苦的确是好的，但是他不及他这个醒来嘛，醒来就无梦嘛，啊，怎样会醒来呢？觉嘛，觉就醒咯，一醒就无梦咯，无梦就无众生，无众生就无苦咯。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发现欲修无上菩提者，直取无上菩提，无上的菩提，圣文菩提都有上，圆觉菩提有上，菩萨菩提有上，唯有智佛菩提才叫无上。智佛菩提啊，这个就属于三德秘藏的菩提嘛，法神德、解脱德、波耶德，三德秘藏的菩提嘛。三德秘藏在哪个地方求呢？在一心求嘛，一心就有三点嘛，一咬啊、左边一点，中间一点，右边一点，这个就是三德秘藏咯。所以明心呢就解不过三德秘藏，欲修无上菩提呢，一直什么都不求，求这个觉字，一觉由于那个生死梦觉那段时间，直求取这个无上菩提。所以过去有个故事，他悟道呢就从这个地方悟了。修行虽是铁汉，修行是一个铁汉。着手心后变汉，着手从心头那时下手，不是从别的地方下手。着手心头变汉，一切是非都不管，一切是非人我不管，直吹无上菩提。他直吹这个无上，你著这个是非人我啊，你就见不到这个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就放下，直取无上菩提。他就受这个无上菩提。所以受行虽是铁汉，著手心后变汉，一切是非不管，直取无上菩提。历代祖师都用这个功，乃六祖菩萨啊，今日了唔再道教。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自性咪无上无大咯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自性咪无上无大啦。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这个就无上无大。所以历代祖师明心见性，直取无上无大，正得无上无大，再打个棍打翻嚟入梦呢后。你有苦吗？我救你，救你跌落火坑个苦，救你跌落大海个苦，救你嗰面咧入地狱被火烧个苦，救你刀山剑士个苦，救你做牛做马个苦，令你一觉你个梦一醒嚟，变得冇苦。所以呢一个愿咧，包含上来一个愿咧，上来一个愿咧，救到一切众生嘅。救到一切众生，有生有苦嘛。做自己牛羊的众生，你说苦不苦？我们现在做人啊，做世人都不用熬得几多苦。假如我们未曾觉悟这个无上菩提，觉悟无上菩提，众生本来空，一切苦都空咗了。所以第二个欲修无上菩提者，欲出离三界者，那么第三个愿呢，我们出来这个三界，这个火宅，三界无安，又以火宅自呼充满，甚可怖畏啊！我们读法华经，三界入面啊，有蛇虫鼠蚁，哎呀，我呢鬼鬼怪怪多到了不得，三界啊，三界不可以治的。那么怎样出来这个三界呢？出来三界啊，出来三界，第一你断了这个烦恼，贪烦恼，无贪就无欲， 哦，这个出了这个欲界了。第二你变成这个趁烦恼，无趁都无色，你出来这个色界了。第三你个无痴，痴即系无明，你摸这个无明嗰个痴啱咩？啊，你出嚟呢个无色界啦。啊，变咗贪嗔痴三毒嘅烦恼，你就出咗三界嗰个火集，烦恼系火啊嘛。啊，嚟咗烦恼哪有火啊？三界火集就贪嗔痴三毒烦恼所造成嘅。今日一出嚟三界，嗰阵时点样出呢噶啦？啊，你哋仲花花镜嘅有得出，仲花花镜啲时候啦。今日诶，释迦牟尼佛又想请嗰啲分身佛嚟治，嗰阵时咧，大家都见到呢个娑婆就变咗净土。啊，无无地狱恶比畜生死恶趣，啊，以至欠人自他土。无慢须弥山摩诃曼陀罗山万池沙发，通通都冇咗嗰啲石山大海江河，通通冇。嗰阵时咧，嗰个娑婆世界就变为净土啊！无地狱恶鬼畜生我受罗嘛，四恶道都冇。其余嗰个天人咧，自他土天人咧有三界之内自他土。嗰阵时整个娑婆世界咧都系清净嘅。嗰陣時咧，就淨土現前，三界就出嚟啦。就出嚟三界，你就見到淨土，就見到佛，見到釋迦牟尼佛，見到分身佛，哦，見到呢個娑婆世界現前嘅淨土啦。新釋迦牟尼佛變淨土啊，唔係變一次嘅，第一次三千大千世界變為淨土，第二次咧二百萬油巡個世界又變為淨土。第三次二百万由存嗰个世界又变为净土，三次将娑婆世界变为净土，然后容纳嗰个分身佛来坐咧。啊，分身佛要坐在边处咧？坐在这个坐在这个宝，每一个分身佛咧都有个菩提师嘛，又有个五由存嗰个金刚宝座嘛。所以我哋若果系见到圣人嘅境界咧，三界就空，三界就偏为净土。三界偏为净土嗰阵时出嚟三界，唔系话另外离开呢个三界又跑到个净土。三界咧，三界一嚟，净土就现出嚟啦。啊，喺《法华经》咧就好清楚啦。出嚟三界者，是至人丹见地藏。菩萨见地藏形象，得闻名将，自生皈依。咁咪男子女人发咗愿之后咯，我发愿度一切众生啊，你个愿咯。我发愿直取无上菩提，你个愿咯。我发愿自己出嚟三界，愿一切众生出嚟三界火集。哦，你呢个愿又好。咁咪发咗三个愿之后咧，见地藏形象。我哋有求菩萨加庇啦，见地藏王菩萨嘅形象，默白闻名者，闻地藏王菩萨嗰个名号，至心皈依。嗰阵时我哋皈依啊，皈依地藏王菩萨啊，身命皈依，至心即系诚心嚟皈依，皈咗啦啊！地藏王菩萨，我哋皈依地藏王菩萨。其实我哋三皈依啲时候已经系皈依地藏王菩萨。第一就皈依佛，一切佛皈依咗。第二皈依呢个法，三藏十二部嗰个法都俾我哋皈依咗。第三就皈依僧，菩萨僧、罗汉僧、梵星僧。菩萨僧咪地藏王菩萨咯，地藏王菩萨也是僧方嘛，即系至心嚟皈依。皈依咗菩萨以后咧，就以呢个香花、衣服、宝贝、饮食供养献礼早晨啊，用呢个香香嗰个花啊，香花供养，香花形、香花清嚟供养地藏王菩萨。第二用呢个衣服，用袈裟嘛，扫咗地藏菩萨个像咧，还就俾件袈裟披在个身上啊，呢、这个衣服供养啊，宝贝 金银财宝且回马囊啊，呢、这个宝贝啊，你欢喜啊，你欢喜可以问你嘅工人菩萨唔错啦。啊，你再欢喜呢个金银财宝，你就将呢个金银财宝啊嚟供养诶地藏王菩萨啊，啊宝贝饮食你自己咧都要饮食嘛。咁啊，你亦有就呢个饮食嚟奉天啦、啊，有饮食嘅、啊，用呢个素菜啊，用呢个素菜生果啊嚟奉天，供养五层供养，沾奶一沾一奶，五埋后地嚟沾奶，视线男女等所现速成，哇！呢、这个现咧就成功，一下子众生到阵啊，啊，令一切众生离苦啊，按照呢个现。亚之正当无上菩提，自佛从此出散啊！又摸到呢个现，亚之出嚟三界，哦，原来我哋自着个净土嚟啊！嗰阵时啊，又摸到嗰个现啦，嗱，所现速成，永无障碍啊！若嗰个现唔成嘅，就皆由有业障啊，业障为碍啊，所以受行自家又冇作业，有业就有障，障我哋不能见分。障我哋不能闻法，障我哋不能生净土，障我哋不能开悟，还有障我哋不能受行用功咧。所以咧，系咪大地藏菩萨咧就永无呢个障碍，冇咗业障，三个现咧都现速所现速成，永无业障。复次，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现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贵以沾奶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而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。正文就发咗三个愿，三个愿我哋人人都需要咧，度众生嘅苦嘛，嗰、那个愿咧，我哋需要咧，求无上菩提嘛，呢、这个愿咧亦需要咧。啊，将呢个三界嘅波就变为清净嘅净土嘛，啊，呢、这个现咧出嚟三界嘛。咁样呢个现咧，啊，成咗啦，我哋还有求现啊，求我哋将来净土嘅现。我哋将来唔成佛就得意啊，每个人成佛咧都有个净土嚟，所以一障就一道墙，一个障人一个道墙，嗰啲海山祖啊几个道墙。是吧，一佛就一世界，每一个佛成佛的一个世界呢，那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呢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呢，啊，一时流离光而来，他有一个世界，有一个净土呢。所以呢，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现，现在那个现未来嗰个现，现在个现啊，当受印啊，我哋而家受六道万行，有六道万行嘅现啊。未来咧就当正果啊，啊，现在受万行，未来就得万德嘅果啦，啊，共德嘅果，共德嘅属果啊，万行就属印啊，有万行嗰个印咧，就有万德嘅果，万德嘅果就属于未来嘅现啊。啊，万行嗰个印咧就属于现在现，嗱、啊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现，百千万亿等事嘅，现在未来，啊，要加埋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事啊，现咧就属心愿啊，心愿咧睇唔到，啊，人人都有个心愿，事咧就有事相啊，事相啊现出嚟啊，啊。我有个心愿啊，我有个心愿呢，个名就有朝四大名山啊，有咗呢个愿，就心又垂喺度啦。啊，从愿起行嗰阵时嘅事就现出嚟啦。啊，某一年呢，啊，果然间咧，千山万夫都有朝四大名山啊，普陀、五台、九华、峨眉四大名山都朝过去。这个属于事啊，事应啊！啊，我有个心愿啊，我有出家咁样。呢、这个愿咩时候发咗嚟？喺小孩子就发咗啦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发咗呢个愿。 啊，这个印呢，啊，无相呢，在心里头自己知道。啊啊，出家的事呢，啊，出家的事不简单啊。啊，十几岁发这个印啊，我来出家啦。哦，二十岁出唔到，三十岁嘅印啊先出到。啊，嗰阵时咧，出家嘅事咧，就现咗出嚟啦，系咪啊？我发现上嚟做个法事啊，呢、这个现咧，你咪发咗啦。啊，咩时候做法事？咩时候轮到你啊？啊，果然间呢个现咧啊成功咯。后嚟嗰面啊做法事啊，正大再来讲经啊，或者二十。多数都是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都有的，啊，又五十岁啊，或者二十岁、三十岁啊，就讲经说法啦。啊，呢、这个属于现嘛。佢话攞和尚啦，出咗家之后咧，佢就发现将来我受精难苗，啊，佢个现啊老早都发咗。啊，后来当你咩时候现啊是受精难苗啊？啊，六十岁都命到，七十岁就开始。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岁、一百零一、一百二十岁，再后一百二十岁咧，将当晒云归山嗰个烂苗受正气，而家至一百岁，呢、这个就是还是现还现嘛？现有呢个现咧，就后有呢个事嘛？啊，系咪咧？释迦牟尼佛啦，凡曾经有现。啊，将来要成佛的时候，在这个苦恼世界来成佛，哦，发这个愿，行菩萨道的时候发愿，哦，可以看呢次成佛呢，就我哋娑婆极苦的世界来成佛，呢个属于事嘛。阿弥陀佛呢，阿弥陀佛呢，在呢个世自在王法藏比丘，法藏比丘有一个国王嚟嘅，佢出咗家之后呢，就做法藏比丘，法藏比丘呢。发明佢在呢个世自在王面前呢，佢就发言，发咗四十八句大言，发咗四大。如果有人来晒我国啊，如果而不得三十以上，将我晒不成正觉。如果有人来晒我国，不得田眼同乃至见百千万亿嘅世界，将我不成正觉。佢发咗四十八句大言。如果有人来晒我国。若果唔得三十以上八十种号之魔禁色神将我晒不成正觉，哎，佢就晒自在王面前发咗呢个四十八愿，发咗四十八愿啦，啊，后嚟咧就自己修行修行修修都成功咯，极乐世界咧就由四十八愿庄严咯，得极乐世界化身啊，冇女人嘅，极乐世界咧个个咧。都光明无量，个个都无量寿嘛，个个咧都有六种嘅神通，呢、这个就极乐世界嘅庄严之事嘛。吓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庄严净土嘛。所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咧，系法藏必有而发嘅咧。啊，佢个愿就满咯，十八千万亿等愿。法藏比丘嗰时发个百千万亿等事，等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庄严极乐世界啊！呢、这个世界啊，呢、这个事情就现出嚟啦。嗱，百千万亿等事嘛，但当被意占乃，我发咗呢个愿，希望呢个事诶咩、时候成功啊？哦，安快啦，被意地藏王菩萨占乃。地藏王菩萨五尘供养，考啊称人赞叹，地藏菩萨迎接，而是所愿，所愿又成功，所求就属于事，这个事又成功，有愿有事，有事有愿，事愿都成功，色界成就。复次，地藏菩萨背带慈悲，永拥护我，是人已睡梦中。即得菩萨摩顶受记，系咪现在嗰个现，未来嗰个事，有啲现咧，唔系现在成功啊！啊，庄严净土嘅现咧，将来成佛就成功。咁样呢啲事情啊，好似好渺茫嘅，咁样咧，又点样得到证明咧？系咪？我哋唔知道，知佛菩萨知道，所以咧，地藏菩萨咧就嚟。 證明我哋啊，保擔保我哋，誒、擔保我哋係咪啊？保任此事實不對也，誒保任我哋噶啦。啊，福知地藏，福現地藏王菩薩，具呢個大慈悲心，永遠擁護我，從願起行，以行成事。是人呢，以睡夢中，即得菩薩摩頂受記。发梦就梦中菩萨摩顶受记，受记你将来啊，你呢个愿啊一定成功啊！将来你嗰个愿啊，你嗰个事业一定成功。啊，由于呢个妙法莲花经四岸行品，你以呢个妙法嚟修行啊，哦，在梦中啊，梦到自己出家，梦到自己证实相，梦到自己转法轮。梦到自己入涅槃，哦，统统啊，梦到自己啊，自发嚟受记，呢啲系未来嘅事嘛？未来嘅事，现在发梦咧就统统梦出嚟。一个四岸落行分呢个梦啊，唔简单咧。以呢个一乘妙法嚟受行咧，就感到将来啊，受行成佛嗰个梦啊，将来成佛嗰个梦咧，先能在梦中啊现出嚟嘛。是不是你发这个愿呢，是不是将来的事呢，啊个命是有什么证据呢，哦，谁个保证呢，地藏菩萨来保证。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拥护我，是人即以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。菩萨不是简单啊，用着右手摸你个头顶，受记你将来所求之愿必定成功。地藏王菩萨做我哋个担保人啊，佢担保你，佢拥护你嘛，拥护你咪成功咯，系嘛？佢保证你嘛。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以大乘正见甚甚尊重啊，你个好好个言啊。啊，未来之世善男子善女人大成敬天，有小成敬天，小成敬天呢修行就正阿罗汉国，大成敬天呢修行正无上菩提，一成敬天呢修行啊愿意发界众生一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一成敬天，一即一切嘛。将来成佛的时候啊，不是见到我成啊，个个都是佛，哦，个个都是成，个个都是佛。所以愿意发界众生一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呢个就一成敬天啊。喺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是一成一三成，咪一成夜都明星，豁然大悟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佢话唔系我有如来智慧啊，德相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而家边个见到，个个都系佛啊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呢、这个就一成敬天啊，所以一成敬天啊可贵嘛，大成敬天啊大家共成佛道也是可贵嘛，所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大成敬天深深尊重。大成敬天以何为派，以实相为派嘛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唯此一事实而义则非真，见到自发的实相，实相之后个个都是佛的，实相之后没有烦恼的，实相之后没有生死的，实相之后没有三界的，实相之后就是净土的，实相之后有无量那个地涌菩萨具足无量功德涌出来的，实相之后那面呢寿命无穷无边的，所以呢大成敬天以实相为态，大成印者自不实相似，大成果者自不实相似，大成那个印果都是不离自不那个实相，是甚生尊重，百不是心欲独欲众。今天这个大成敬天呢，哦，都好啊，但你要发这个不是那个心，方可以读不是那个经哦，啊，你唔好打妄想，用呢个妄想心嚟读不是的经哦， 啊，你唔好用嗰个小心嚟读不思议嘅经喎、你又发呢个不思议嗰个心。我呢个心啊大到咧，唔可以用思嚟思维到嘅。我呢个心大到遍法界，唔可以用包嚟讲得出嚟嘅。用呢个不思议嗰个心啊，然后我可以读呢个不思议大乘之经啊。啊，解呢个大乘之经咧，还系用不思议嗰个辩才嚟演释啊嘛。所以啊，发呢个不思议嘅心，欲读欲藏啊，欲读呢个大乘经典，对本为读，读到个熟；欲藏对本为中，中到中。中意名师教师令熟，啊，又碰到一个名师啊，明眼的师傅啊，教你读，教你中。好容易啊，就教识你啊！教师教师令熟啊，明眼啊，不错啦！明眼师傅教你，教你读，教你熟，一阵间啊，教熟咗啦。但系你咧，你又有你又有清净得喎，禅得禅忘啊！师傅教嗰阵时咧，就记得，教完之后就忘记啦，系啦，教啲时候就明。教完之后呢就唔见咗咯，禅得禅忘喎、动经连译不能读诵，师傅都长心啦，教咗一年，教咗一个月，啊，自己咧都不能对本为读，外本为诵，都不能读诵啊。是善男子，当有宿业障，未得消除啊。点解教咗一年都唔能够读诵呢？有人呢个男子发个心字口嘅，但系佢个业障未能除咧，有缩晒个业障啊，缩即系前生，前生前世啊，佢做过作业嘛，嗰啲业咧就障咗佢啦，未得消除，佢呢个业障可以忏悔，但未曾忏悔，未曾忏悔就不能消除，所以普贤十大愿望，死者就忏悔业障嘛。无知劫以来，我哋都唔知几多业，杀人放火业都会有噶。无知劫以来啊，我哋乜嘢业都有噶，下恶改变嘅业也有噶，系咪啊？咁样咯，五逆十恶嘅业咧，都可能会有噶嘛。有咗呢个业，未得消除，故以大乘经典无毒众生，所以对呢个大乘经典咧。啊，障碍咗啦，就失咗呢个读诵之慧性，读有读嘅性啊，诵有诵嘅性啊。那有啲人难唱咧，佢有难唱嘅性，一唱就唱到啦。啊，有啲人啊，冇呢个难唱性啊，啊，加持王教嘅，好似奶牛上市一样，教来教去都唱唔到，佢冇咗呢个性啊。有啲人好快脆，佢有呢个性啊。有啲人呢咁样咧，点样教嚟教去都教唔到啊！的确系赖牛上市，佢唔系赖话赖牛上山喎、有个赖牛落山都快喎，佢赖牛上市嘛，咁样咧就辛苦啦，无毒众生，无毒众生啊！如是之人，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像，咁样点样能够忏悔咧？哦，向边个菩萨忏悔咧？我而家发呢个好好言啊，闻到地藏菩萨大愿之名，见到地藏菩萨大愿之像，开阵时啊，能满众生嗰个愿啊，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咁样跪以本心啊，咁样跪足让你本来个心，对地藏菩萨讲啊，地藏菩萨，我而家发心啊，读大乘经啲嘛，啊《放光普华严经》《妙法莲花经》。摩波亚波罗蜜经，我想得呢个经典咧，咁样嚟自受利他，利益众生哦，咁样啊，将受持读诵，广为人知，咁样具以本心，恭敬勤达，恭敬勤达。但二啊，放咗你个本心之后咧，咁样你话你供养菩萨咧，一者大敬至佛，二者正赞如来，三者光受供养。你还要供养啊？你不能够光咗之后就算数啊！更以向法，一日 都用这个香花来供养地藏王菩萨，衣服做一些靓的袈裟，袈裟供养，饮食早每日咧午饭早晨这个饮食都奉献，一切玩具，你欢喜边人你就边咩人，你欢喜你欢喜弹琴，你用弹琴个具供养菩萨，你欢喜吹箫，你就用吹箫这个玩具来供养菩萨，打鼓打得好，你就用这个鼓王来供养地藏王菩萨，系嘛？啊，你欢喜咩玩具啫？你就用咩玩具来供养菩萨？叫做己所不欲，就勿施于人。你唔欢喜嗰件物，你唔好供养菩萨。你欢喜嗰件物，你就将嗰件物嚟供养菩萨。开始呢个龙王李仪，李仪就再欢喜嗰粒珠，佢就将嗰粒仪嗰个珠啊奉献咗俾诸佛菩萨。佢未奉献诸佛菩萨，呢个李仪成日都玩嗰粒珠嘛，呢个咪个玩具噶咯。你问下嗰啲李仪话，你有咩好玩啊？玩嗰啲珠啊，我都唔理几爱实嗰粒龙鱼，即系个鲤鱼嗰粒珠。哦，后来佢啊将嗰粒珠咧，嗰个玩具供养啊，龙女就献珠，龙女咧就将嗰个龙珠啊供养啊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接受咗佢，佢一下子咧到南方世界成佛啦。呢、这个一切玩具两字啊，供养菩萨。以净水一盏，净一日一夜，按菩萨前，然后合掌称佛，为回首向南，临入口时，知心障重。咁啊，末日咧，献花就奉水啊，焚香就扫地啊，出街个责任啊，地下要扫干净佢，焚香。点呢向嚟辟呢个位，献花，将啲花嚟献俾诸佛菩萨，献俾地藏菩萨，奉水，一盖净水，净水一盏即一盖啊，净一日一夜，一日供就菩萨之前，咁样供人之后咧，然后合掌，饮嗰杯净水，嗰杯净水供咗一夜。菩萨的加持力啊，三位加持力嗰部净水啊，能够令你开智慧啊，能够令你消除业障啊。所以咧，但系你饮嗰部净水的时候咧，你嗰个头啊，个手就投入，围嗰个手啊向南边望下，望边个？望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就在我哋南边，铁围山啊，所以铁围山在我哋南边。地藏王菩萨呢就在我哋南边，即系微手向南，临入口时知心障重，临入口时你唔好打妄想啊，用一个清净心、虔诚心求菩萨加庇，障重其事，知心即系一心障重其事。所以古人讲：八十雍雍入屋堂，真诚不以小儿戏啊！咩叫八十用用入屋旁？人家起个神屋，请嗰啲在老嘅人咧先行第一，所以在老嗰个咪八十用用咯，八十用用入呢个神屋哦，佢知性不是八十用用入屋旁，知性不是小儿戏，佢嗰时郑重其事。自自成成嘅知性正重，唔系呢个沙罗波班拿沙咁样揸佢啊！知性正重咁样尊重其事，我哋饮嗰杯水咧，亦唔系话随便咧饮茶咁样饮噶。我哋饮的时候，嗰个心要清净，要恭敬尊重啊！以菩萨个心咧靠空，嗰阵时就一心正重，饮咗佢服水既不还戒口，戒咩口啊？但呢个五心周肉齐妄言，我呢留翻明日讲咧，乡下名文唱，富于文。